谁成为这情山庄？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来自杨丞琳《遇上爱》。今天的先偷客栈又开始啦， 没错， 问候大家，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哎，今天的这个气氛很轻松哈，可能是听到这一首歌，然后同时想到明天要放假了的缘故。来，提前问候大家哈，祝大家周末快， 周末快乐， 周末快乐。 都想好去哪儿玩了吗？ 想好去哪儿吃了，行吗？ 对。 所以说这个吃饭是人生大事，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说民以食为天，那特别是对于我这种肉食动物来说呢，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了。 哎呦，那看来今天说的是肉啊。 啊，那肯定啊。 哎呦， 你有兴趣吗？ 什么肉啊？ 烤肉。 烤肉。哎呦，油滋滋的，白花花的， 那个五花肉往那个篦子上一放 啊， 哎，对，撕拉拉的那个，然后那个肉同时还 油的声音， 对，还在这个 跳动， 对，然后再一点点的就变抽抽，为什么说、哎、 然后捞起来之后蘸上一个酱料、嗯、一口吃下去，哇， 哎呦，人生都变得满足了。 那是我每次吃肉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享受， 嗯，享受，然后 过后这个肉也挺享受的，其实这个身上的肥肉都的 嗯，没白吃， 哎，没白吃，对，没白吃， 没白吃， 话说得好，没白吃。我相信有很多听众跟我一样哈，没白吃，都在自己的身材上给显示出来了。 可以说这个钱也没白花， 哎，没白花，就证明你确实吃了，是吧？你看像貂蝉这种瘦的跟个杆儿似的，我就想说你对得起你吃的那些肉吗、 哎、钱都白花了、啊、都没有体现出来它的价值。 对呀、啊、你对不起吧， 嗯， 赶紧赶紧这个今天晚上就去默哀一下去， 哎呦， 哎，去这个检讨一下， 嗯 嗯，检讨一下你对不起的那些肉们。 肉 好了，那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了哈，今天的主题咱们说烤肉，继续来给大家推一个很好吃的烤肉店。 嗯没错， 哎，3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就有一个美食悄然流行了，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什么？ 那就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 老北京的， 对、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它有一个典故，有一个来源哈、啊、300多年前，你想想是什么时候？明末清初啊， 嗯， 那个时候啊，塞外满族和蒙族的游牧民族将用这个猎刀把肉切成了大块，然后再用葱姜料汁儿喂好、 嗯、哎呀， 放到头盔里面， 头盔里面、 啊、放到头盔里面、嗯、点燃什么呀？点燃马粪。 哎呦， 用马粪当燃料、嗯、点燃它，然后这样呢就把这个肉放头盔里面，哎，就烤烤烤烤到半熟的时候就可以吃了。方法呢、嗯、非常的简单。然后后来呢，这个北京人聪明啊，就模仿着这样的一个烤肉的传统和来源， 嗯， 用铁条， 嗯， 钉成了圆铁板， 哦， 做成了烤盘的样子。 嗯， 哎，这个烤盘呢就叫做炙子， 啊、哦， 还有一说呢叫做篦子，差不多的东西。 嗯， 通过这个中草药和羊油尾综合配比之后，每日进行卤煮，下面呢就用果木炭或者是松木炭来取火。把牛羊肉切成薄片，因为那个原来的人家满族和蒙族是大口吃肉嘛，对吧、嗯、是大块的，但老北京人把它改成了薄片，煨好之后呢就放在炙子上用长筷子翻烤。 嗯， 哎呀，只听这个刺啦刺啦的声音传出来，不一会儿满屋子就充满了烤肉的肉香。 嗯 光说哈、啊、就这个味道就已经使人陶醉了，胃口大增，然后再吃上一口去，满足感油然而生。 哎呦，饿了。 嗯，这个时候你说， 嗯， 这个咱们小二哈，今天写这一篇公众文章啊，其实也费了不少的心思，大掌柜也就批评小二了。 嗯， 你这光在那儿说就行了吗？你把大家的胃口都给挑起来了，完了你不让大家去吃，这事儿能行吗？ 对呀， 不行啊，对不对、所以说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烤肉店，同时我们烤肉店也会给大家带来了福利、 嗯、对，很棒的福利。 哎，你猜福利是什么呢？ 送肉呗。 哎，你怎么那么聪明 啊？ 你怎么那么聪明？ 因为我是赛貂蝉呀。 好吧，啊，这时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神仙的鲜，偷着吃肉的肉，客栈的客栈哈，来和我们参与互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今天的这一家店，也是我们的金主哈，干杯炙烤炙子烤肉店免费提供的传统羊肉一份。 嗯，是免费提供的传统羊肉一份。 对，所以这个时间我们还是来考考大家哈，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有点难度。 嗯， 四娘，我刚才是不是介绍了炙子烤肉的来历？ 嗯呢， 嗯，大家用简单的话来给我重复一下炙子烤肉的来历是哪儿来的，是怎么样形成这一道 北京人用铁条打成的圆铁板，记住了吗？ 你这有点太简单了吧。 也能答上就不错了。不要为难咱们听众、 啊、答出这个问题来哈、嗯、我们就来抽取听众来随机的送我们的炙子烤肉，免费的哈，一份烤羊肉一份。 嗯， 好了，那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等着您。

是最后挂念我的世界，因为爱过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先头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17:24，欢迎回到先头客栈，问候大家，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刚才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哈，看来有很多听众对这个烤肉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啊，我说大家哈，这个貂蝉懒，你们能不能不跟貂蝉学呀？貂蝉说啥，这就是正确答案呢。貂蝉刚才说了一句话，有10来个听众直接就把这一句话复制下来了。 是吗？ 能不能动动脑啊？ 是那一句北京人用铁条钉成的圆铁板。 对，就这一句。 哎呦，听众们好记性啊。 貂蝉你就这个剃头来见吧。你说你给听众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不太好啊。 那字儿太多了，听众给记不住 啊。所以为了惩罚貂蝉，我们决定让貂蝉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吃肉的好地方。接下来的时间来交给赛貂蝉。 好，那给大家推荐一个吧，推荐一个这个到这个质子烤肉必点的几道肉吧。 好， 强烈推荐之必点的牛，这是念牛扒还是牛扒呀？ 哎呦喂，你这还是学播音主持的呢，还学中文的呢？ 我只知道肉好吃就行了。有毛病吗？ 有没毛病 吗？对吧？ 牛扒， 牛扒，对，新鲜的牛扒在质子上翻烤，滑嫩的牛肉在炙热的炙子上滋滋作响，肉中逐渐渗出香醇的肉汁，哎呦， 四娘 啊， 别那个露出一副享受的表情啊！ 我没有，不要造谣我。 哎，问问四娘，你喜欢吃烤什么？烤五花肉还是烤牛肉还是烤羊肉呢？ 我，哎呦，你这问题太难为我了。 嗯， 我都爱吃。我不挑， 嗯，喜欢吃这个烤五花肉，然后包上生菜，然后是这样吗？ 我都爱，我真的都爱。你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 嗯，那好，咱们再推荐一个，四娘愿意吃的五花肉。 啊，合着你这半天是在等我接这话茬呢， 不 知道怎么接往下说了，是吧？ 对呀，说这五花肉啊，一定得厚切。要厚切五花。 为什么呀？有很多人喜欢吃薄切的， 薄切容易烤糊。我认为啊，因为我每次去，如果去吃烤肉的话，那五花肉很薄的话，它就容易烤糊， 真的 烤黑，是吧？ 这个口感上会有一点点硬。 嗯，确实。栀子上的铁条，它不是铁板制成的。 哎，那是什么？不就是铁条吗？ 它是铁条，但是它缝很密。火不会直接烧烤到食物。这样就 会 减少很多的这个致癌的物质。 所以只会说是隔着铁条把这个铁给加热了之后，然后铁的温度来把食物给煎烤熟，是吗？ 没错。 好，那这个我们也是太难为赛貂蝉了。你说这赛貂蝉， 赛貂蝉是不吃肉的。 经常关注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哈，这个每天要先看一眼微信公众账号推的什么文章，看了微信公众账号的人就知道了。妈呀，貂蝉，这，哎，辛苦貂蝉了，貂蝉你念的辛苦了。 哎呦，可不嘛，因为貂蝉是很少吃肉的，这个四娘是知道的。 但是你这个也算是挺能吃的了，你不会吃你怎么能来做得了美食节目呢？ 我吃的少呀，所以我瘦呀。 啊，你吃的少归少，但是这个你还是很会吃的。你看貂蝉，你知道我这又得批评你了。我不知道大掌柜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哈。 嗯， 大掌柜，我今天严重批评貂蝉哈。 为什么呢？ 你说貂蝉他就自个儿吃爽了，完了他就不给大家推荐，这个事儿该怎么整呢？该怎么治啊？ 哎，没用啊。 你这就是有，我这有就是有。 好 了，刚才貂蝉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个哈，一个是牛扒， 对，一个是五花肉， 对，都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家店里面的招牌菜。所以说，哎，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鲜头客栈里面推的文章哈，有一些动态图，然后这个牛扒，哎呦喂，这在铁板上翻滚的这个样子，不行，我这个口水已经是流到很深了。好了，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推荐这两道哈，同时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上也一直在给大家开放互动，同时抽取我们的中奖名单。好了，首先来抽取今天的第一位中奖的听众，叫做米莎。MISHA 啊，应该是个 Misha 的读音。这位听众第一个复述了貂蝉说的北京人用铁条改造成圆盘烤肉。然后我们再抽取的这一位听众哈，叫做连续哈，也是依然的第二名，又复述了貂蝉的话，北京人用铁条改造的。哎呀， 都好聪明。 都太聪明了哈。那看来下一个档口我得换一个这个互动方式了。好了，那我们先恭喜这两位听众吧哈，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栀子烤肉的免费的羊肉一份。然后呢，具体的领取方式呢，我会给大家发送私信。哎，这个鲜豆客栈上依然正在为您开放。那这一时段的互动信息，这个互动方式呢，就是刚才貂蝉说烤五花肉一定要怎么切？貂蝉，你闭嘴。 薄切 啊，对，这个你讨厌，你不是正着说，你就是反着说啊。好了，那答对的听友呢，我们依然是会随机抽取两位来送取咱们今天的栀子烤肉的免费羊肉一份儿。互动起来吧，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 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仙豆客栈陪伴着在路上的你，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同时预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子娘， 我是貂蝉。对， 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说烤肉。今天一看这都是吃货呀，同时我也发现了我们的听众都是一群不是特别喜欢动脑袋的人。你看上一口我给大家抛出的问题是五花肉建议厚切还是薄切， 对， 你看这答案简单吧，就俩字儿。于是乎这个刷刷的大家就开始了厚切。我怎么上一阶段让你们总结问题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这个动动脑子来总结一下呢？好吧，那原谅大家可能是都在开车不是特别的方便啊，所以我们来挑出几位中奖的听众吧。我们来看这一位听众叫做潘华应该是啊，说对不起看错了，这个他说喜欢死疯子娘的声音了，谢谢我一点我都不会承认我是故意要读错的。好不好，是不是有点冷啊？好吧，正经的哈，正八经的，咱们来公布这个免费烤肉的信息。那第一位呢，和我们留言的这位听众叫做自由八度，恭喜你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栀子烤肉的免费烤肉一份啦。恭喜你。 好，恭喜你。 哎，第二位留言的听众叫做亚土豆。哎，亚土豆说后切不会烤糊哟，你看我就喜欢这样 答。哎，这个答得好。 对吧，这个稍微加入了一点完整了的东西，对不对？ 好，也恭喜你。 恭喜这两位听众可以获得我们的栀子烤肉啦。好了，那这个送完礼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公布一下好消息。 没错，有两个重大的好消息告诉咱们这个仙粉们。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手机也能听到仙偷客栈的直播节目了。 哦，怎么听呢？ 是打开仙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的 FM 95.9，点击播放即可收听到了。那么第二个好消息呢，是959仙偷客栈为仙粉们开通了点歌环节。仙粉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点歌了，把你想说的话呀，点一首歌来送给你想送的人。 我特别喜欢帮人表白。 我也喜欢。 哎，如果有些想要表白啊，或者说想要送给爸爸妈妈歌曲的话，都可以来和我们说。 没错， 然后我们给大家代为转达。好的，那我们先来听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咱们听好歌。 好音乐959，我总在。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5月6日至12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即日起至6月30日，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弘扬文明诚信，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拳头客栈，各位好，我是思娘。 嗯，我是貂蝉。 哎，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给听众放送一首歌啦。我很开心，我们能考考貂蝉能不能听到这是什么歌。 我们咱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吧、 我们结婚吧， 不好。 嗯， 不要。 为什么呢？ 就 不要。我没有跟你讲，跟听众讲呀。 哦，那你跟谁讲呢？ 我们结婚吧。 不好。 有想跟我结婚的吗？ 呦呦呦呦呦呦呦！说，你这叫利用职务之便。 那怎么呢？ 你干嘛？你给你自己征婚呢？ 没有啊，我就开个玩笑嘛，结婚吧。 好吧，我们还是说正题哈、啊，咱得。婚姻乃人生的一大事之一。 嗯哼， 哎，这一位听众叫做可惜我是处女座，给我们发送了一条留言，说、希望点一首歌《我们结婚吧》，送给自己的女朋友。 嗯， 和女朋友已经处了7年了，准备在今年向女朋友求婚。 嗯， 哎，希望这个女朋友能够答应他， 一定会答应你的。 哎、处女座也能找对象啊？原来 为啥不能呢？ 好吧，开玩笑哈，我们不黑处女座。 嗯， 啊，那金志文的一首《我们结婚吧》送给各位仙偷客栈，明天见。 嗯，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 拜 拜。 现在就要听你的回答，你愿意吗？像朋友，像恋人，像情人。 的泪都从今天起，带上过去和未来，就现在要与你交换。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放掉那些喧闹，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把你的幸福交给我吧，现在就要听你的回答，你愿意吗？我们结你愿意吗？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